我国外务相李永虎21号会见前来拜访的常驻联合国调停人兼常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塔潘米修拉，并同他进行了交谈。